非常苍白，但也非常平静。他刚刚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却好像只是睡了一场午觉，连梦都没有做，除了有些懵懂，再无其他感受。他向着朱迪微笑，笑意里饱含着歉意。他抢先开口了：“ 哼，对不起，一直没告诉你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” 朱迪的大脑在瞬间凝固了，并没有惊愕，丝毫也不激动，就只是麻木。不仅是大脑，还有全身上下都麻木了，瞬间变成了一棵树，没有表情动作，也没有语言，但病床上的男人仍然对着树把要说的话都说完，他反正要说的。他说他早在一年前就得知自己的病情了，医生告诉他他还有半年的时间，如果手术顺利，顶多也就延长半年。他就决定放弃一切治疗，随心所欲地度过余生。所以他找了个情人，他一直没有告诉朱迪这些，是为了让生活在表面上保持原样，省去解释和争吵的麻烦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他已经活了一年，赚了。树微微地颤了一下，像是突然有一阵风经过。朱迪的丈夫是得知自己来日无多之后才去找情人的，他根本不需要朱迪的帮助，在最后的时刻他宁可离朱迪远一点。他接下来又说了很多，可是朱迪并没有听到多少，偶尔几句只言片语钻进朱迪的耳朵里。束缚、演戏、牺牲、自由、快乐。朱迪本想转身走掉的，可是他无法移动双腿，树并没有双腿，只有树根扎在枕室冰凉的水泥地板里。先走的终于还是朱迪的丈夫，他说完了要说的，拔掉胳膊上的点滴针头，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了。朱迪看着他那半旧的运动鞋消失在门外，鞋跟已经被踩歪了，并不是朱迪八年前送给他的 CK 皮鞋，花掉他两个月的工资。丈夫嘴上说喜欢，一共没穿过两次，他并不喜欢穿皮鞋，朱迪也是后来才发现的，就像他发现他是他丈夫的累赘。他的丈夫离开诊室许久，朱迪耳边还想着丈夫刚刚说过的某句话： 我们这种人总是为别人活着。我们包括朱迪吗？大概也是包括的。朱迪以前一直以为他们是一种人，可是现在突然发现她并不了解她的丈夫。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，自私。她和她丈夫都自私，表面上为别人活着，内心却充满怨言，一心向往着摆脱。她的丈夫成功地摆脱了，她才是赢家，朱迪则输了，还将一直输下去。朱迪回到公司， 竟然不记得是怎么回来的，不记得有没有搭过公车，还是一直走路。他也弄不清楚几点。国贸38层的楼道里是下午常有的宁静，电话留言机在闪，老板 Frank 给朱迪留的言，因为午休后一直找不到他， Frank 的语气并不急躁，永远平缓而温和。朱迪到 Frank 的办公室去报到，主动承认自己擅离职守，没有请假就外出了。为 Frank 工作了10年，他还是头一次。弗兰克当然没有责备他，和颜悦色地告诉朱迪这没什么。弗兰克是真正的绅士，也是难得的好老板，他庇护了朱迪10年，就像朱迪的父亲。弗兰克绕过办公桌，把一大串钥匙递给他，晚些时候有人来送一份重要文件。弗兰克请朱迪把文件锁进最上面的抽屉里，然后把钥匙送到机场交给弗兰克。弗兰克要搭乘晚上的航班飞往美国，参加某国际律师协会的年会。这样的任务交给朱迪很多次了，朱迪是偌大的事务所里弗兰克最信任的人。弗兰克把手放在朱迪的腰际，亲吻他的脸颊，算是告别，并没有超出绅士的范围。一阵浓郁的古龙水香气迎面而来，这是朱迪再熟悉不过的气味，还有腰际的那只手，也是朱迪再熟悉不过的。那只手并不满足于腰际，正向着斜后方下滑。朱迪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弗兰克立刻放开了朱迪，朝他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。朱迪感到一阵懊悔，弗兰克片刻前的举动并不稀奇，是经常发生的，倒是朱迪的反应稀奇了。弗兰克每次都只是稍有越线，从不真的做任何事情。弗兰克一向公私分明，自然也能把女秘书和情人分清楚。朱迪浑身又在发窘，两颊滚烫，好像犯了巨大而愚蠢的错误。他不好意思走出弗兰克的办公室去，把自己的窘态展示给其他同事。他轻轻地关上门，绕过办公桌，坐进巨大的黑色皮椅里。椅子上还残留着弗兰克的体温，像是一只大手把朱迪攥入其中。朱迪想挣脱，却又无力挣脱。他看见办公桌上摆着的全家福，弗兰克的太太美丽优雅，两个女孩子像天使一般的微笑。那张照片上的人根本不在朱迪的世界里。朱迪更窘了，脸也更烫，他就好像是落在碗里浮上的面包渣子，尴尬地破坏着另一个世界的美好。他从椅子里挣脱出来，挺直了身体，大口地呼吸。有个念头在瞬间出现，朱迪也应该反抗，就像她那垂死的丈夫，她应该撕掉伪装，反抗那个她拼命维护却又根本不包括她的美好世界。其实朱迪比她丈夫死得还早，不知多少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朱迪摊开手掌，看着掌心里的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，他并不知道这些钥匙的用途，可他有的是时间。辉姐布置的任务原本让朱迪非常为难，可这会儿突然不为难了。 甚至让朱迪感到兴奋。这律所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却唯独 Frank 的办公室里没装。 Frank 不想受到公司的监视，安装和维护摄像头的外包商都是由朱迪全程陪伴和监督的。朱迪幻想着向辉姐炫耀他的成果，心中无比激动，手都在微微颤抖。他把那串钥匙里的一只郑重地插进抽屉的锁眼里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此时此刻，辉姐正走进公司大门，看见 Miss 黄气哼哼地坐在前台，满头满脸的官司。辉姐这才意识到已经下午三点半了，她离开了这么久并没有跟任何人请假。 Miss 黄是临时来救局的， Miss 黄的火气从早上积蓄到现在早已忍无可忍，冲着辉姐劈头盖脸的嚷嚷：想迟到就迟到，你当公司是你家呢？迟到半个小时就该算旷工，旷工一次就够格开除。别以为给王总办了点事儿就可以为所欲为，王总眼睛可不揉沙子。记得莫妮卡吗？大着肚子那也是说吵就吵了。辉姐面带微笑地听着，不反驳也不辩解。其实她压根什么也没听见，也根本就不在乎。想骂就骂，想吵也可以，她可以立马走人。她肯定比孕妇莫妮卡省事，不会去找仲裁委员会，反正也干不了几天了。牛千金未必只是吓唬辉姐，也许她很快就要去天堂了。不对，他应该去不了天堂，当小三的大概都去不了天堂，老李也去不了，牛千金同样也去不了，牛行长更去不了，寇少龙那就不必说了，总有一天他们都得在地狱里碰上。辉姐一阵失望，转而又有点庆幸，起码他还能够和老李早点去，过上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，这是他半辈子的梦想，对地点已无要求，地狱里也挺好的。想到这里，辉姐不禁又有点紧张，送外卖的，送快递的，公司的访客，看着都有点可疑。其实辉姐心里明白，没有人会在布满摄像头的国贸三十八层里实施绑架或者谋杀，倒是手机主板那块大家都想要的香饽饽好像不大安全。辉姐突然担心起来，手机主板藏在老妈家，这简直不能算是秘密，说不定还会给老妈惹上麻烦。辉姐顿时如坐针毡，距下班还有半个小时，辉姐再也等不下去，拿起包拔腿就走。某只座机在响，辉姐就让它响着，反正最终会转到 Miss 黄的线上，让他发现辉姐不但迟到而且早退，比孕妇 Monica 嚣张得多。辉姐的脚步竟然越来越轻快，直奔地铁站。上下班高峰期，地铁比开车快得多。辉姐回到家，老妈安然无恙，又在包饺子。下饭店吃烤鸭是款待客人， 包韭菜和茴香馅饺子，那才是款待家里亲人的。老妈也能看得出来，最近这些日子女儿很辛苦，不仅东跑西颠，马不停蹄，而且心神不宁，比自己丢了几万块钱还不踏实。可是老妈没法问，闺女大了，早不配叫闺女了，可还是单着。也许不是彻底单着，这些都没法问，问了也白问。就像女儿的不如意，不是老妈能够解决的，老妈能做的就只有包饺子，包了一顿又一顿，有时候女儿只能吃上两三口，有时候根本吃不上，可她还是一个劲儿的包，包完了心里能够舒坦点。但今晚辉姐踏踏实实地吃完了，吃了两大盘，足够一整天的饭量。以前她总是把老妈的饺子排在最后，今天就往前排一次，当成今晚最重要的事情。辉姐想着把自己的存款转给老妈一些，然后再去公证处立个遗产公证，以防万一。虽说老妈是她唯一的亲人，有了遗嘱大概更省一些事儿。手机主板安安稳稳地待在褥子底下，没挪过地方，辉姐把它挪回内衣口袋里了。他想不出能把这东西藏哪儿，反正不能是银行的保险箱，他不信银行，尤其是远江银行。反正不管放哪儿，他都不会给郝依依。他变卦了，郝依依转眼就要变成王家少奶奶，一步登天了，哪儿还能顾得上辉姐呢？辉姐捂着衣兜走出了母亲住的老楼，捂得紧紧的，电路板上的什么东西刺穿了布料，扎得辉姐生疼，可她还是用力捂着，那刺痛让她觉得踏实。11月底的夜晚，北风呼啸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土腥味儿，这是辉姐熟悉的气味儿，仿佛整个童年都沉浸其中。有一只路灯坏了，不停地闪，像是进了沙子的眼睛。辉姐一阵恍惚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，因为贪玩而留在街上，一直到街灯亮了，北风起了，别的小朋友都回家了，只有他不用回家。父亲去世之后，母亲常在厂子里加班到深夜，家是空的，他是自由的，他注定了一辈子都不缺少自由。辉姐眼前突然冒出两束耀眼的车灯，把她从思绪里拉出来，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漆黑狭长的胡同里，刚才还在闪烁不定的路灯这会儿已经彻底罢工了。这胡同并不陌生，是从老妈家通往地铁站的捷径。胡同里出奇的宁静，没有别的行人，那两束刚刚拐进胡同来的车灯把整条胡同占满了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金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